中国大陆媒体今天点名美国三家航空公司，指责他们在期限之前仍然没有完整更改台湾标示。业者回应，官方网站正在更改，似乎已经屈服于中国政府压力。联合航空强调，联航已经开始更改系统，符合中国要求。联航遵守尊重所有航班营运市场地区的规范和法律。联合航空在中国大陆、香港以及台湾的航班营运继续正常运行。达美航空指出，达美和其他美国航空业者一样，正在配合中国民航局的要求，变更网站标注。美国航空也说，和其他业者一样，美国航空正在落实中国政府的要求。中国今年四月施压44家国际航空公司修改台湾名称，四家美国航空公司在7月25号的最后期限改列为台北，不是中国台湾。中国民航局点名整改不完整，同意给予2周缓冲期限到8月8号。沿用近半世纪的马公机场今天正式正名为澎湖机场，但启用仪式状况不断。久旱不雨的澎湖今天终于下雨，机场却意外停电20分钟，还好机场使用的备用电源没有影响航班正常起降，不过延误了启用仪式。交通部政务次长张振源指出，今年2月份奉行政院同意更名为澎湖机场之后，交通部所属各民用航空站、各家航空公司都在最短时间内办理各项设施及系统修改，包含了飞航指南、澎湖机场空侧路侧招牌、航空站航班显示系统以及航空公司票务系统，今天正式宣布更名。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智竞选总部的发言人洪丽琪点名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高嘉瑜支持柯文哲，应该自行退党。姚文智今天也公开力挺洪丽琪，强调他说的代表竞选总部。高嘉瑜中午回应，姚文智阵营的意见不见得代表党中央的意见，他会深自检讨自己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好，才让姚文智阵营不满。至于会不会主动退党，高嘉瑜说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他也趁机反酸姚阵营，选举靠个人的努力很重要，他自认没让民进党扣分，如果检讨他可以让姚文智当选，那就尽量吧。国民党考纪会3号开会，全体委员无异议通过新竹县委员会的建议，开除国民党立委林维洲的党籍。执意参选新竹县长的林维洲曾经表态，他在立法院还是会与国民党团站在一起，愿意继续配合国民党团运作。国民党团总召集人江启臣指出，这要看规定如何，如果党团内规没有明确规范，就会尊重党团成员共同讨论之后的决定。但是国民党立委意见不一，立委赖世宝认为可以又竞争又合作，没有必要一定走到零和，站在党团立场当然人越多越好。立委王玉明也说，林维洲过去担任过党团书记长，在立法院战功有目共睹，在一些关键重大议题上的确需要林维洲的支持。但是也有党团成员认为，林维洲脱党选县长又加入党团运作，不就是吃国民党的票？而且林维洲过去这段时间的发言已经伤害国民党，往后进入选战阶段，林维洲与国民党提名的参选人势必相互攻击，如果让林维洲留在党团，这要如何向党的参选人以及支持者交代？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47点，来到11028点，成交金额1241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10点，22633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4点，2296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54点，涨幅1.96%，279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85点，涨幅3.35%，878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94点，涨幅1.04%，28653点。新加坡今天国庆股市休市，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602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1.4分，成交金额4亿500万美元。日元110.98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607美元。 南方云系北移，今天南部、东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以北地区、东北部山区和东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高温资讯，中午前后盆地纵谷近山区及河谷局部地区为高温橙色或黄色灯号，可能连续出现36度高温。橙色灯号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苗栗县、宜兰县，黄色灯号花莲县。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您知道卡拉 OK、卖场、旅馆、网咖、补习班或长照机构的避难设施安全吗？您知道套房双修需要申请吗？ 建筑物跟汽车一样，都需要定期的保养维修，才能保障日常你我的工作、娱乐与居住安全。 各场所会委托内政部认可的专业机构定期办理公安申报，确保避难设施设备的安全。 套房装修也可以找内政部认可的装修业者提供咨询，若有相关问题，可来电02-2960-3456分机8945。 新北市政府公务局关心您。 UFO Shiny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柯志堂已经登场。下周请锁定哥哥妹妹有意思节目，要送你妈妈咪呀的周边商品哦。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天亮以后说分手，我不敢要你为我等候。天亮以后说分手，是多些让人无情。走在那人生风沙，谁看见男人有血有泪。唱着离歌，黑夜阵阵，你眼里有困惑，用力拥抱爱火烧焦，像灰烬不应该动了真感情，明日天涯有多跟人心碎。 撑着一个黑夜阵阵，你眼里有根火，用力拥抱爱火烧成烧灰烬，不应该动了真感情，明日天涯有多个人心碎， 2018年的8月9号下午的2:12。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你好，我是玛丽。 广播女生好。 什么意思？ 对，现在就是要习惯跟大家打招呼啊。广播女生好，大家好，大家好。 知识高知识，还少了一个高字。 什么东西、啊？ 高知识分子好。 今天呢，一开始要跟大家问好的就是呢，每天在这个礼拜每天都跟大家问好的光的来信，因为这个礼拜是哥哥妹妹的限时专送周，在下个礼拜会要光的来信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签收咯。 一直有说那个光的来信到底这一出音乐剧在讲什么呢？其实它的时间点是在1930年代的京城，京城其实就是现在的首尔。 嗯，就是以前我们翻作汉城，但是因为韩国他们经历了一个就是去殖民化的年代，所以就是把他们原本以前跟日文一样都是有中文字的， 嗯， 啊，就是汉字，全部呢都删掉，就不要了，我们全部就用像是就是日文的那个拼音文字来拼这样子。然后这1930年代呢，也是韩国的日剧时期。 这个你也懂，略懂略懂 啊，略懂略懂略懂， 真是不得了，让我为你敬个礼。太强了，贴吧。好，那就是有一个人呢，他用笔名，笔名叫做光，就。是这个光吗？宇多田光的光、 yes. 然后就写信给他崇拜的小说家。那因为光这个字可能有点中性，那可能又这么有文学气质，所以作家就一直觉得对方是来信的是一个女生。 诶，看到光你会觉得是男生还是女生？ 我觉得是男生，因为我想要近藤光。 好像叫光的大部分是男生，对不对？唐本光， 光宇哥， 嗯，唐本光一。 啊、还有什么光是宇多田光是女的？还有 膝关节的最后一个字是不是也是光啊？ 哦， 膝关节， 好像是， 對對對對 好像是、嗯。然后呢，就是你知道，书信往来之中就有点感情，可是他就是写信的人明明就知道说，哦，我不是女生，我是男生呐、啊，我到底要跟他讲这件事情，嗯、就两个人有点拉拉扯扯。昨天我们不是说有看到那一本就是很厚的《光的来信》的介绍嘛？那当中因为音乐剧《光》是一名他想象中的女性嘛、嗯，所以当然除了原本的那一个男主角之外， 嗯、 光也有属于他的女生的演员存在。那时候就有访问他说。最难的可能就是光，它是一个虚拟的存在、 嗯。 可是我在舞台上是一个虚拟，我就是一个光而已、 嗯。 可是我要展现我的存在感、 嗯， 就是那中间的拿捏，他觉得是非常困难的一部分。 嗯， 好，欢迎大家现在可以上飞碟联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参加光的来信限时专送赠奖活动，你就有机会得到光的来信提供的韩国限量化妆包。8月17到19邀请大家去台中国家歌剧院签收光的来信。 这个问题呢，今天你上这个飞碟联播网的 Facebook、脸书粉丝团，我们今天星期四8月9号的问答就是：发生在1930年代，韩国京城用笔名光写粉丝信给小说家的韩国原创音乐剧叫什么名字呢？非常非常的简单啦。那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个韩国限量化妆包的话，现在就可以上飞碟联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回答答案喽。光良、张晨光都是男生哎、 欸！什么意思？不开我的麦？你以前还有资格这样说我？ 我提前到明天了，我提前到明天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广播女神，对不起。好，今天呢星期四，同时呢也是 Choco TV 的追剧日。那星期四呢又到了八月第一个礼拜嘛，月初，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排行榜，排行七月份的 Choco TV 浏览量排行榜。Don't you dare touch me！ 追剧排行榜。 Yes， 今天呢我们的排行榜，我上次的排行榜是因为是前半年的，就是、半年度，所以我们从第十名开始。不过呢，这一次是从这个只有一个月份的， 嗯，单月排行榜 倒数第五名 ，Number Five。看到这个名字就让我想到 NBA， 真是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啊，这部剧叫做《油腻的 Mellow》， 嗯， 然后 Mellow 呢，就是你最近很喜欢跟我讲的啊，就是 你的爱哦， 就你看起来就像、 甜瓜哦，你喜欢甜哦， 因为它叫做。Carmelo Anthony，、 嗯、 所以就是他的简称是 Melo。 哦， 这瓜有毒！ 你不要掺杂个人的情绪，他明明就是很 sweet 的甜瓜。 对，然后哎、欸，最近因为就是哎、欸，不好意思，我们那个先聊一下 NBA。 哎、欸，现在是星期三第二个小时吗？ 昨天没聊运动，好，就是我现在很认真的在想，因为就是你有一个朋友非常非常喜欢 Carmelo Anthony 嘛，对啊，就说不能，就绝对不能在他面前说到毒瓜这两个字，这样子不行，他要跟你翻脸。然后我就在想说， 对，他是会很认真的， 对，我就想说，到底什么时候甜瓜变成毒瓜的呢？ 哇，你们这些乡民啊！ 我最近真的想出来，好像真的是跟林书豪有点关系。 为什么？ 因为就是林书豪打出林来疯以后，那当然就获得世界关注嘛。那当然就是在华人圈里面，台湾大家就天啊，林书豪太强啦，太棒啦。可是那个时候因为 Carmelo 受伤，嗯，然后受伤他回来以后，那就会变成，因为那个球队本来就是因为他是主角，嗯，因为他是主要球员， 他拿回光环， 对，然后接下来就会有很多那种小报啊、小道消息啊、嗯、流言蜚语啊，说就是会说，然后还有那种种族歧视啊等等等等，嗯、可是。因为我们都不是 NBA 球员，我们也不在那个球队里面，我们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可是总是会有说某球员觉得怎样怎样怎样， 八卦 消息啊、某球员认为什么什么说、嗯，然后那些就是对林书豪不利的 发言 的发言，然后大家就在猜说到底是谁。嗯，然后、网络上面就是有几派，其中一派呢就是J.R. Smith， 其中一派呢就说。讲这些话就是 Carmelo Anthony， 就是原本就是光环都在他身上，可是他因为受伤， 就自己写剧本嘛，他串在一起。 对对对对，就说他带队的时候明明就是成绩打不好，结果没想要让一个杂鱼啊带队，然后就而且全部就是主力都不需要用哦，就全部用二线跟三线的板凳，然后打非常非常好的十几连胜这样子。然后所以当然就是会有就支持林书豪，就有一群林迷们就林迷、嗯、啊，然后就觉得不行，我们要为林书豪保区、嗯、之类的。 所以就是这瓜 有毒， 什么东西？但油腻的 Melo 跟篮球是完完全全的没有关系，因为 跟食物有关。 对，你们油腻，而且因为上一次我们好像我没有很认真去查油腻的 Melo 到底是在演什么、嗯，就是我只知道是一个跟做菜有关的，所以我刚刚就搜寻了一下，我觉得蛮妙的，就是男主角是张赫嘛。嗯，他是一个高利贷业者、哦、可是他的角色设定是充满人情味的高利贷业者。 这不就是我们之前的某一位听众吗？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你有印象吗？ 你说他还是放高利贷的、 哦、对，他当然没有在节目上面说他是放高利贷的， 他有隐喻一些， 他有说就是我就是赚很多，我真的赚非常非常多、 啊、我想起来， 然后因为就是他说到他赚太多，多到引起我的兴趣，所以我私底下约他出来，我想要知道他到底做什么工作，因为他在电话里面他就说不好说不能讲这样子、嗯、然后我就坐上他的千万跑车，然后他就带我在就是我熟悉的、 哦、好久以前的故事、哦、 非常非常久以前的故事，对， 然后 在我在就是我熟悉的忠孝东路上面、就是、 奔驰， 可是其实车阵很多车，所以无法奔驰，就是慢慢开这样子，对。然后呢，他就在聊他的工作，后来发现哦，他就是放高利贷的、嗯，对啊。然后他也是一个，也是跟我讲说，就是你如果打那种报纸后面那种高利贷广告，有没有？他有时候无聊的时候，他自己会去接电话。然后你看到那好多家电话不一样，其实可能背后都是同一家，都一样的高利贷、嗯。然后他当然。他说做这一行最厉害的事情，或是他们抓的最准的事情，怎么样算是高利贷的高手？是我看你这个人，我大概就知道几%的利率你付得出来。我看另外那个人，我知道他大概多少钱付得出来。 所以他们还是会要让他付得出来 的。Oh no， 就是付得出来的高一点，永远都付不完。 好可怕哦！那你有问他说你看我呢？ 那他没有正面回答，对，可是我又不需要借钱，对啊。 可是你不会好想好奇自己， 你说在别人心里面的斤两是多少？不需要，不需要，我的斤两我自己 垫就行。但你跟他就见过那一次面，这样子。 对对对。 那他会跟张赫一样拥有七次诈欺跟伤害前科吗、 哦？有啊，他去坐过牢啊。 哎，张赫也是坐了5年牢刚出狱。 对对对，他也是，就是，可是因为台湾的那个。金融犯罪跟诈欺就是蛮轻判的、嗯、所以他就是他说做这行就一定会待过啊，就进去半年一年三年就出来， 出来， 可是做这个他没有办法做其他工作，因为你再去什么打工哦，一个小时就算基本薪资再涨怎样，我随便高利贷就是我坐着翘脚赚钱呢、欸，就是他那个吸引力他没有办法。然后他说那时候他也说他有时候会看到那种爸爸然后失婚离婚、嗯原本就是有一个很不错的工作，可是突然中年失业、嗯、然后老婆也离他而去，然后一个人要养两个女儿，然后其实就是 他想帮他吗？ 对对对，他有时候一看到也会觉得哇真的是很舍不得，真的是受不了，所以他有时候也会就是像那个 Melo 里面一样吧， 有人情味的高利贷业者。 对，他说看尽人情冷暖啊，这一行。 那女主角呢？ 但我想说，你自己明明就有能力，他们就你就是在吸他们血，在那跟我大言不惭。 他就是吸多跟吸少嘛， 啊、 就这样子啊、嗯。他至少没有把他往上调一个层级，我让你还是可以活下去的、 啊。他就是活下去，可是一直活在压力之中啊。对啊， 女主角就是甘赛雨。嗯，她是一个财阀女，就是富家千金， 就跳过。那因为那个。 高利贷业者嘛，他好像是有开一个餐馆还是什么之类的。Uh-huh. 然后男二呢，就是一个厨师，他的目标就是想要做出一个让人安心的料理或什么的。他可能目标就只有锅子跟料理。Uh-huh. 然后不知道什么，有一天就这个女主角跟这个做料理的人找上了有人情味的高利贷业者，想要借他的餐厅。嗯、uh-huh. ，就是可能。想要让自己可以站起来这样子， 如果翻成台湾版翻拍的话，当然就是高丽在这个角色，台湾也是有嘛，然后如果热爱锅子的那个人，他会不会很疯狂的在全联啊，或者顶好 Welcome 啊几点之类的？ 说到几点，就是苏小姐说她从全联出来，然后就遇到天哪，我们这个追剧要扯多远？而且才第五名而已，而且油腻的 Melo 只讲一点点，都在讲自己的事情，狗屁呀！她刚一出来呢，就遇到一个欧巴桑，就是看着他买的东西，看着他手中的点数，然后就是在结账的地方就说：“哎、欸，你买这个，你待会是不是会有多少点？啊，你那个点可以给我嘛嘛，然后什么的。”他就想说：“那待会再看看好了，因为我还没有要结账。”他说：“那你那一定要给我、哦，如果你有买的话。”就开始跟着他在全联里面走，就被跟到烦了， 太恐怖了吧？ 烦到觉得我不想给你了。他就说：“哦，不好意思，待会我想起来，就是我姐姐她也有在几点，所以我买这个要点数要给她。”他说：“你姐姐在几点？她为什么要这个点数？”他心不哦，苏小姐心里想：“我才觉得奇怪吧， 我自己本人就要这个点数，怎样，现在就一定是要给你就对了。” 很可怕，可是他真的手中就是他手中握有很多点数，你就知道他一天在那边耗很多时间，就是在那边跟人家一点一点的要。 哇哦！今天我们继续 Choco TV 排行榜 Number 4第四名《烈火如歌》，这在上个月的时候有讲过，因为他上个月的时候也有进榜，因为有子子周渝民，对，《烈火如歌》，然后呢是改编明晓星的同名小说，再来呢第三名是台湾剧了，《孟耿如》啊。角嫂， 就是前五名唯一台湾的戏剧就是这一部了， yes. 高塔公主 ，yes， 郑英生啊，那群人，这群人，郑英生、丽晴天啊，莫允文啊，好，高塔公主， 莫允文在里面真的是美到一个不可思议， 水甘 就会想说 美当， 这个有点太超过咯，就是、太像真的是仙女下凡， 哇哦，再来到了 number two 第二名，想停止的瞬间， 就之前有提过嘛，可以看到寿命的 啊 女人、 哦，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个想停止的瞬间，另外也有人翻译叫做想暂停的瞬间、差不多啦，一样啦，我们来听听它的主题曲吧。想停止的瞬间，有一个人他可以看到你的、我的、所有人的寿命时钟，她是个不幸的女人，可是却遇到一个可以轻而易举暂停她时间的男人，这个设定太妙了吧。让我想到就是之前在 PTT 上面，然后一群臭男生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讨论起了就是你想要拥有什么超能力这件事情。 你有加入推文讨论？ 我没有，但那一连串的推文让我 非常好笑。 对，看了笑呵呵。当然，就臭男生能够想到，一定就是一大堆说什么、哦、我有隐形，有隐形。然后再来就很多人说、欸、白痴哦，暂停时间才厉害，好不好？然后就开始在讲谁的超能力比较厉害这件事情。 好幼稚哦。 我们来看看 number one 吧。 Number one. 本周的 number one 又是由迪丽热巴，前五名里面， 欸欸、 对啊，烈火如歌也有他，第一名也有他，零零 哦，不是 1001夜， 对，007这样子。 之前也有提过，就是他可以意外的闯到男主角的梦境当中， 嗯哼， 然后就是 something happens 这样。 Yes， 就是 Choco TV 呢，七月份的浏览量排行榜的前五名：油腻的 Mellow、烈火如歌，第三名高塔公主、想停止的瞬间，以及 Number One 第一名的《1001夜》。会不会很靠近水星？看鱼仔在遐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我对你想来想去，想来想去。这几冬我的打拼甲认真，拢是因为你。花在风中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我对你。想来想去，想到半暝，希望我会讲。 哎，敢会晓唱这条歌？带 你回来阮身边。从去年呢，席卷了台湾之后。很多人在那个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他就是预定今年的电视金钟了啦。 你说大赢，有可能是入围的大赢家。 哦，我觉得甚至会是得奖的大赢家、啊 嗯。 对啊，就是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卢广仲的《鱼仔》呀，然后就是快版的。卢广仲这部戏叫什么名字啊？ 花甲，正花甲。 没错，花甲男孩转大人。而且那时候看了以后呢，就是我是当戏看， 嗯， 后来才发现，欸，身边很多朋友在讲他们家族的故事的时候，嗯，一模模一样样，欸，我觉得好恐怖哦。 就我们是不是那种大家族，可能就会真的觉得，哦，那很像戏剧。 对。 可是如果你家族真的很大，可能看了很有共鸣吧。 我还有朋友，就是他家刚好就是那个兄弟姐妹，其中有一个也是要从政的， 哼， 然后那看起来更像，然后其中也有一个比较不管事的大哥， 嗯， 然后也有那种就是 兄弟们之间的个性分配很像。 对，就我觉得天哪，就一看到以后这一模模一样样。 是有人用监视器在看我家吗？ 那为什么突然讲到了花甲呢？是因为啊，就是 Choco TV 它是一个影音平台，所以在平台上面它买了很多新的戏剧可以让大家看，像， 嗯， 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排行榜上面的有韩剧啊、陆剧啊、有台剧啊， 嗯， 但是其实现在呢，真正影音平台最厉害的，他们会发现我们需要自己的 IP， 嗯， 需要自己的创作，所以 Choco TV 呢也开始来做自己的 IP 了。那当然呢，他们就有了《花甲男孩转大人》的编剧杨碧莹亲手打造一个新著名二代的戏剧故事， 嗯， 所以呢，就是可以敬请期待喽。 以上内容由最有温度的追剧 App Choco TV 提供。 劲碟放送， 十年等待再度畅快人生，妈妈咪呀回来了，电影原声带。集结梅丽史翠普、皮尔斯布洛斯南、柯林佛斯、雪儿等世纪巨星，暌违十年再次谱写全新动人剧情，再度同台献唱阿爸经典。全球超越千万张电影原声带销售，阿爸团员亲自监制。 夏天全球最期待的电影原声带《妈妈咪呀》回来了，《妈妈咪呀》专辑限量内附电影抢先特映会邀请卡，环球。2018阿爸全面回归。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入住宾室，给自己来场五星假期，跟工作压力说再见，跟喧闹的城市说再见。即刻坐拥宾室，五星旅程随之展开。Mercedes-Benz 与星同游专案，八月入住宾室全车系，吉祥五星饭店住宿券 ，E-Class 再享额外购车优惠。详情请洽台湾宾室授权经销商。 爱してる。 好浪漫哦！ 不要追剧了啦！ 好想立马出国玩。 现在用台湾Pay QR Code 转账、缴税、购物免手续费，月月再抽10名20000元旅游金。 那就一起用台湾Pay， 天天台湾Pay，亚洲自由Play。 台湾台湾Pay。 免疫力降低，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300 Lite。调节免疫功能，让你更健康。 每天养乐多300 Lite， 让我更健康。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我是织田金香，日常生活吃喝玩乐全都离不开网络。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吉祥与你有约，和大家聊聊数位生活，要按时收听哦。 大家好，我们是 CTO。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너무무거워철들기지금아니면하지못하는여러가지울타리벗어나서자유를걸어가지꼰대들은 Don't touch me 나는나일때포텐터치지알수없기에인생재밌지나는중2병사춘기 We love it 여기여기모여 속에살기보다힘들게살아가리울찾는거 yeah. 하고싶은것만할수없는거지만난곁에하기싫은것만해왔다는 point 나간음악은생각은하지마 실현을청춘이라하지마 밤거리는아름답고 나실수를좋지못지만청춘이란이유로안아줘 Real love in 여기여기뭐여 2:39，您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下午2:00到4:00，开开心心的两个小时，陪你一起上班、下班、上学、下学，一起工作啊！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星期四呢？星期四呢，再跟大家就是聊聊剧啊，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你最近在看些什么剧呢？ 最近呢，我开始看了之前我们有聊过的，就是那时候我们讲的是《信用诈欺师》，就是长泽雅美、东出昌大，还有一个经典的前辈老演员，就我不知道他的名字。然后就是他们会到处去诈骗嘛，各式各样的。那因为最近未来开始在播了，哇，未来最近的片名他们喜欢走瞒天过海路线，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一部他们翻成瞒天过海诈欺师。哇，好像还有另外一部新的日剧也叫瞒天过海，比如说什么来骗你之类的，反正前面开头都叫瞒天过海就对了。 是怎样？他们突然迷上 Ocean 是不是？ 就这两部片名太像了，害我一直搞混。然后我看了几集，就是这一部非常的夸张就是真的是会有那种 瞒天过海诈欺师， 像他的那个那个编剧上一部那什么王牌大律师，就那个长泽雅美的演技也是常常非常的离谱跟夸张，就很扯，那这部片真的很扯。 所以那些夸张是不是就是里面又埋一些动漫致敬梗啊？因为像《王牌大律师》里面常常就会跟，譬如说《九九冒险野狼》啊，对他们的那些夸张是有致敬的。 他最新这一部，因为他每一集都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嘛，然后我昨天看的那一集就是跟医学有关的。那长泽雅美在里面，他是一个天才型的诈欺师，因为诈欺你可能需要很多的身份，你可能有时候要去当空服员，有时候要当医师。 我知道，像李奥纳多那一部《Catch Me If You Can》， 对，当他每一次要做一件事情之前呢，就会有一个他的管家推出，就是一台车，车上面 蝙蝠侠跟阿福的关系、啊， 车上面会有所有那一个行业的书籍跟证照、考试等等之类的，然后他就非常非常用功，念，他就可以成为那个职，他就可以马上进入那个职业。所以这医师呢，他就推来了怪医黑杰克跟一些很认真的解剖学。他就是这样看，然后就是要去医院这样，但当然那个手术是恶搞啦，不可能是真的，中间就是做一些很奇怪，就是你要有非常天马行空的想象，你才可以很欢乐的加入这一部剧当中。 不是最适合你了吗？你想象力这么丰沛。 可是这他有的真的很夸张，像第一集还是第二集，他们有一个是他就是去当空服员的那一边，他是空服员。上面呢，就他们要紧急的跳伞这样子，都是随意的，可能把机舱舱门打开啊，然后那个轰就咻咻咻咻，然后有人跳伞之后，他们三个人就三个主角就还在舱门口这样，哇，就看那人跳下去，然后可是那很标准是棚内的那个滤景，就是你也知道他是在棚内拍摄的，他也没有要刻意的做得很精致这样子，哇、哎。很夸张， 觉得就是有一种恶趣味， 是恶趣味没错。说爱我，说爱我，难道你不再爱我？我的泪滴下来，你从来不曾看过，为什么？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大家有推的剧像是《酸甜之味》，好看，《恋爱沙尘暴》，好笑。 哇，怎么复习到那个时候的剧去了？ 《积木之家》，阴森，可怕。 就是直剧场系列嘛。 啊哈，《热舞啦啦队》。 《热舞啦啦队》是不是也是新的日剧啊？那个土屋太凤演的。 还有再来就直剧场的，像是《荼蘼》啊，《天黑请闭眼》啊，都是风格类型很奇妙，就是蛮突破的，就是在华语的偶像剧当中，也很火，很厉害。 最近呢，还有很多人在晚上的时候会看的， 大爸妈时代 哦，大时代是什么？ 大时代就是一个新的剧啊，就是有江祖平、马念先、小甜甜， uh-huh. 就是一个最近苏小姐的爱 哦， oh, 苏小姐在看这个，嗯，我爸妈在看司马懿， 难道这就是新北市跟台北市的差距吗？ 应该不是吧？ Oh, 不是，是不是？昨天就是又因为大时代，我就是跟他就 又要吵架， 不是、就是、 又怎样？ 昨天我在我回家，我在吃饭的时候，然后就吃的有点饱，我就想要休息一下，玩个第五人格这样子，玩就打。 欸、你最近迷上 是不是？ 不是， 就是就打一场而已，就是我不是一直打，就打一场，然后就玩一下。我就玩的过程当中呢，就因为我一直问我说：“哎、欸，你看那个小甜甜眼睛好红哦，怎么会这样？”我听到这个问题，我就觉得。你要我看了，我又能怎么回答呢？ 你可以说他累啊， 他就问我说他是不是累了？ 你就说对他很累，拍戏很辛苦。 不是第五人格，你就是要紧紧盯着电玩，所以我就说我现在没有办法看。他就说，那你待会抬头看一下他的眼睛到底怎么了？哎、欸，他出现了，你快点把机会枪给昂了，就感性嘛。你不能因为马念先他没有，你就觉得跟他对手戏的脸不应该有，就是逼我要抬头看。他感戏，他很累，所有的演员都是这样的，好吗？ 狂欢之意， 狂欢之意就这样子，我拉气球来不及，他又跑走了。 两点四十七分，哥哥妹妹游一子，最近你在看什么剧呢？有人在看的是《延禧攻略》，有人在看的是、 哦、超多人看这个的， 真的、啊。吴康仁主演的《愤怒的菩萨》侦探破案 了、这个 uh-huh, 嗯， 然后当然就是上个礼拜就开始在讲这个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嗯，看了以后心情不好，然后大家都说父母必看啊，嗯，刚刚有人说瞒天过海炸其实真的超夸张，我想要弃追，可是玛丽说完以后我想要继续追了， 这么夸张？ 你看看你， 不是电视台播什么我都很容易追，我就是一个电视儿童啊。如果你有在看实境秀《Terrence House》清景泽篇的话、啊，他们最近好像应该是完结了。哦、因为我还没有看到最后，可是他最近推出的那个篇数再不完结，想说这一季也太长了吧？ 是八八八推的吗？八八八说就这一季超级好看， 我就是因为八八就是他推了说这一季超级好看，啊、我就想说哎。欸除了清景泽篇，又有推出新的篇数哦。嗯，后来我仔细一想，他可能讲的就是清景泽篇。 那如何？你看他如此盛赞。 可是清景泽篇，我之前在马克先生跟你分享过，一开始有个屁孩就惹毛了所有的人，你还记得吗？哦、超级妈宝。嗯、哦，妈宝就是，我一想到他，我拳头又硬了。 这么夸张？ 如果我是一个， 你知道人为什么会讨厌别人吗？ 因为他跟我很像啊。 对啊，对啊，因为他敢做你不敢做的自己啊。 哪有？不是，他真的不是这样子啦，吼。然后因为爸爸俊电海同事这么喜欢清景泽篇，是因为他觉得里面的人都很认真在谈恋爱哦， 就是没有说不像夏威夷一直在宣传自己这样子。 夏威夷就不提了，我根本就是看不完， 疯狂宣传自己 啊！但是我个人还是东京篇胜过清景泽篇、因为你要讲清景泽篇有非常认真在谈恋爱吗？我觉得也还好。 爸爸不是说也是颜值很高吗？大家 哦，是真的是蛮俊男美女、 啊， 因为太多。模特儿跟写真偶像啊，哇！因为写真偶像，因为我看到这个段落刚好是有个新成员加入， 我有隐形的能力。 他的职业就是写真偶像，所以就是当他进来这个家， 我要全世界时间暂停， 新成员认识之后呢，当这个写真偶像说，那我就先去洗澡咯，外面的男性成员就是忙着搜寻他的照片，然后放到他的胸部，然后再缩小，短一弹回去，放大，短又弹回去，他们说这个肉体现在在里面是在洗澡吗？ 再看我一眼，再青春一遍。再看我一眼，再看我一眼，别急着说再见。让我的留恋，让我的留恋，是你的梦更甜。你今夜说过的话，我会把它当作信念。我对你说过的话，我会把它当作誓言。再看我一眼，再看我一眼，别急着说再见。让我的微笑，让我的亲亲，是你的梦更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咻！ 过敏体质影响生活品质 ，Sharp 自动除菌离子主动除菌，搭配 HIPA 滤网，有效滤菌 PM 2.5 及过敏源。现在只要3990元，轻松入手日本销售第一的 Sharp 空气清净机，请洽全国电子、灿坤及经销百货。 Sharp。 每到夏天，我要去， 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即日起到8月13，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三仙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麻里树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地表最美的台东大学图书馆和国军战机也将与热气球共舞，绝对让你流连忘返，拍照拍到手软。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国际 High End 音响大展，8月9日至12日于圆山饭店展出，唱片、音响天天抽，上网搜寻 PAA 音响展。 Life is beautiful, 'cause you always wrong me, Mr. Brown. Happiness is simple, Mr. Brown. Mr. Brown, always be there. 博朗咖啡。 潘玮柏2018最新国际话题单曲 Moonlight， 亚洲上跳天王潘玮柏携手蒂亚云雅维齐唱 Moonlight， 中英文版本同时推出，全球热播中。 我是萧秉治， 爱过你有多久，却要多少次，你有多久，却要是难一个人晚餐，是难看自己晚安，再也找不回让我唯一呼吸的理由。Network 空中梦想家，就爱电UFO。 旅行中任性挥霍的时光有限，不想在机场排队等待报到，您能有更好的选择。出国飞行前一天，透过网络或手机 APP 登记报到，只要简单几个步骤，用一杯咖啡的慵懒就能完成登机前准备。恣意在晨光里听一曲蓝调，配几页散文，享受片刻宁静，整理好出发的心情。或许你也可以抵达桃园机场后从容使用自助报到机，不用再像只淘气的米格鲁转圈追逐寻找那长长人龙的尾巴，却总是抓不住。登机报到不必匆匆忙忙，也能悠闲惬意。旅行就该浪费在更美好的事物上。以上广告由桃园国际机场公司提供。 小时候看阿妈替邻居坐月子，总是将好几条牛奶鱼用温火慢炖，浓浓鱼香让人难以忘怀。现在迎接肚子里的宝宝，日方真传脆鱼精，记忆里阿妈的味道，天然牛奶鱼独家淬炼功法，满满营养精华，一天一包，对妈咪宝宝最好。0638422277，健康从脆鱼精开始。 我是 Masca。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 换我， 转身甩把，蹲下去。 扑我， 伸手双腿拉拉筋。 推我， 抬脚昂首都是戏。 换我， 强悍凌厉 ，so sexy。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的 UFO。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行政院不当党产委员会前天认定救国团为国民党附随组织，冻结救国团56亿资产。救国团旗下经营北台湾13个运动中心，民众担心救国团可能丧失运动中心经营权。昨天开始陆续有人要求退还已经缴纳的学费或场租费，却碍于党产会已经冻结资产，无法退费。救国团今天指出，确实依党产会要求以及党产条例规定，每笔退费都得跟党产会申请，取得核可之后才能退钱。若救国团每处运动中心每月平均83000人次使用计算，至少108万人次的消费者退费受到影响。 救国团总团部秘书处处长郑斐文指出，昨天今天陆续都有民众要求退费，目前还在统计要求退费的消费者人数，尽快向党产会申报，因为这些学员或消费者缴交的费用不可能也是不当党产，应该以不影响消费者权益为优先。中国大陆新浪财经报道，一个月前使尽洪荒之力全速驶往中国大连港，试图躲过惩罚性关税的飞马峰号货轮，至今还在大连港外海徘徊，等待中国购买满船的美国大豆。而且报道提到，徘徊在大连港外的美国大豆船不止这一艘，载有大约6.9万公吨美国西部出产大豆的珍妮佛新号货轮也还在等待。他们都在赌中国可能需求不足再次启动美国大豆进口，但是徘徊的代价就是高昂的船租，一天就要$12,500。飞马峰号原本计划7月6号中午12点之前抵达大连港，所以在航行途中全速冲刺，经过媒体报道之后顿时成了全球网红，但是最后还是没能赶在中国加征25%额外关税之前靠泊大连港。飞马峰号载的美国大豆价值超过人民币1.5亿，如果加征关税将支付超过4000万人民币。根据传讯网的卫星定位轨迹图，飞马峰号7月6号抵达大连港外海之后就在外海熄货，并且随着大海潮起潮落绕着下锚圆心一直在原地打转到今天。报道指出，按照农产品出口原则，这艘大豆船不能运回原产地，只能把大豆倒入海里或是另寻买家。美国网络媒体 Vox.com， 川普政府已经向北韩提出非核化程序的正式时间表，要求北韩6到8个月内把60%到70%的核弹头交出来，由美国或第三方，可能是另一个国家把这些核弹头移走。不过北韩拒绝。更复杂的是，北韩一直没有向美国透露境内核弹数量，所以即使北韩谈判代表接受美方的时间表，宣称交出60%到70%的核弹头，也很难证实那是真的。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45点，成为22,59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点，成为2,299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49点，涨幅1.79%，来到2,79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53点，涨幅2.98%，来到875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23点，涨幅1.14%，成为28682点。新加坡今天国庆，股市休市。台北股市收盘下跌47点，来到11028点，成交金额1241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614兑一美元，台币升值0.2分。日元以111.03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599美元。印尼气象气候暨地球物理局侦测，旅游胜地龙目岛今天又有规模6.2地震，部分建筑物倒塌，不少民众惊慌逃到街上。龙目岛5号才发生规模6.9的强震，142人死亡，数以千计房屋受损。南方云系北移，南部、东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以北地区、东北部山区及东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北部预测气温27到35度，中部、东部26到34度，南部、澎湖28到33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阿豪婶，你要的蔬果一箱来喽。 阿婶啊，辛苦你啊，阿忙完你妈的丧事了吗？ 谢谢您的关心，顺利办完了。 那你要记得跑一趟劳保局哦。 为什么啊？ 你妈是国民年金被保险人，她未满65岁，在家保期间死亡，可以请领丧葬给付及遗属年金给付，提供遗属遭逢变故时经济安全及基本生计。 那像我大伯在领取国保老年年金给付时过世，也可以申请吗？ 如果在领取老年年金给付或身心障碍年金给付期间死亡，或满65岁未及请领老年年金给付前死亡者，还是可以申请遗属年金给付哦。 那我送完货就去劳保局报到。 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死亡，支出殡葬费用者，可请领丧葬给付，符合资格的遗属还能请领遗属年金给付。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自从用了宝冠亚，宝宝好乖呀。 你哟。 来自瑞典的宝冠雅益生菌，由母乳筛选的专利原生菌株，能帮助消化，调整体质，全球第一个低抑制型的益生菌产品，安全简单，方便使用。 爸爸，你也要乖。 是啊，还有定剂，成人也可以服用哦。 全台诊所、门前药局以及医院信医、维康都买得到哦。 选择生命的第一株好菌，宝冠雅益生菌。 A3 海报两张 ，A5 邀请卡100张。 小姐，你这个尺寸材质一直变，啊量又少，我们不接单哦。 那就别怪我烙兄弟来。 啊，这么硬 ！Prada 全新原厂大脸弓系列，当然很会硬。独家多功能静止系统，支援多种材质尺寸，自动双面列印，每张只要0.06元，色彩艳丽，印照片也 OK。 现在买 Prada 原厂大脸弓，上网登录即享延长保固，再抽国外机票哦。 Brother at your side。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我也曾经是偷了心，却仍旧一意孤行，天真的相信爱情，以为曾经失去，曾经过风雨，会更珍惜。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3:07，刚刚呢在整点报时广告新闻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笑，就我在办公室外面上完厕所回来，就看到我的伙伴欧马克就是脸都皱在一起，就 玛丽，我肚子好痛 来了。不晓得他又乱吃了什么东西，怎么会肚子突然犯疼呢？ 绝对不容易，肠胃不好就可以，我不同意，当场死亡也不值得恭喜，但会这样叫你的都是你 homie。 这一路不好走，白手起家，他职业是雇马桶，家里务农，不是富豪种，他是种芋头，上课常举手，从小被同学笑，这个称号从小被同学叫，让他坐旁边，没有同学要，曾让他锁房间，不想去学校。敏感的体质，身体没打好底子，口袋一定有包卫生纸，因为除了层老塞在裤底外，没几盖，他一捞就是一礼拜。他精通拉屎的功夫，他肚子很少是空腹，经历过很多的痛苦，就是没遇过 便秘， 拉肚子最久的记录，擦屁股最好的技术，终于走到这个地步， 很见大王。 渐渐的他摸透拉屎的诀窍，现在他拉屎不止在学校，裤子很垮，不是装满了肥料，在舞厅那现在没那么他现在四处出征，外表斯文却是夺命书生 24/7， 白天到晚上，哪里有感觉哪里就是他战场，捷运站里，百货公司电梯旁，星巴克成品，大计划唱片行，他能应付各种情况都不觉得惊慌，处变不惊，就像歌手唱现场，所以他不带不下，尽管他滑倒是没有人护驾，最喜欢当然在自己的住家，但也曾经搭在公园的树下。他精通拉屎的功夫，他肚子很少是空腹，经历过很多的痛苦，就是没遇过 便秘， 拉肚子最久的记录，擦屁股最好的技术，终于走到这个地步， 罕见大王。 如果你现在刚好在吃下午茶，听到这个声音，抱歉。 死亡上场，你不能篡位，他会惩罚你，用他的臭味。死亡的尊严很高贵，不让屁股喷到马桶水。死亡也很 hip hop。门一关上就开始玩 B-box， 听过的人都说超级酷，但他不公开演出，他说这是赋予术。他精通拉屎的功夫，他 肚子很少是功夫，经历过很多的痛苦，就是没遇过 胜利。 拉肚子最久的记录，擦屁股最好的技术，终于走到这个地步。 很健大王， 他精通拉屎的功夫，拉肚子很少是功夫。经历过很多的痛苦，就是没遇过 胜利。 拉肚子最久的记录，擦屁股最好的技术，终于走到这个地步。 很健大王， 平身。 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我刚刚要讲死亡的蛋堡。这首歌是来自于蛋堡的死亡。在星期四的第二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沐浴沐浴爱漂亮。最近你有没有什么用到什么新的好物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欢迎你可以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或是你对于什么产品有点好奇，想问有没有人使用过，也欢迎来留言，我们一起来分享心得。 是动物快把酒杯都举高，那些比赛不让骆驼更像在做体操。他说不敢喝的太下，就怕朋友明天笑。他说他快吐了，快撑不住了，我假装没听到。小姐，我不来谈恋爱了，我懒得听你废话。喝酒要开心，不是比赛，别问我会不会怕。忘了自己的身份，别在意旁边的陌生人。兄弟们喊着 face down as a dancer when we like。Some bad boy， 我直接先走捷径，把包厢用的像拍摄 MV， 虚脱晚点决定。希望不是 bad trip， 我今晚还想回去。该到的都到了， but what the fuck is money？ 超级酷，每晚都喝到超级酷， 超级酷，超级酷。有什么产品超级酷呢？我记得之前某一集有跟大家分享过，是 Addiction 嘛，他们出了一个就是他们所有包色的系列，当然所有眼影的包色你买下来就是那个价钱也是全包，非常非常贵。那是不是大家看到就是看到其他家有推出这种服务，就是觉得我也要跟进？所以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新闻，就是 Cat 在11月的时候好像也要发行他们的那个眼影，就是一大盒卖给你，总共有48个颜色。但是我看那48个颜色大概有39个颜色我都分不出来，全都是裸色系啊，奶茶色系啊，肤色系啊，就是哦，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对于很细微的颜色就是我有点搞不太懂的人，所以想说哎，这三排的颜色不是一模一样吗？ 管他酒醉我拼命追 One shot Two shot 把妹怎么全灌醉，我们玩了十个比较大声，千万的别作对，再继续喝上一回合，没喝完的不用退。前天约的马子看到在他的床上要我被吃醋，醒来发现共同好友有我朋友的 Facebook， 反正派对中的表谁都想趁虚而入，再来一个我再换一个，双切的刷吧卡额度，刷吧就喝吧，刷吧刷吧，你们别喝吧，那不会洗刷刷的旁边去抓乌龟桥吧，输了还带锤子护航，这是什么想法？ Catch 把厕所出来的男女记得擦干净嘴巴。 刚说到 Cat 的48色的眼影全包，而且它也是限量发售哦，所以可能也有人会冲着限量就想说，嗯，我就是要买。可能你是 Cat 的粉丝，或是你是咖啡色裸色系的粉丝的话，你可能也会受不了，就觉得说啊，想要想要。但我个人呢，看到新款眼影有一个要新上市的，在九月份，那眼影本来就很多人很喜欢买，是 Xelu。在九月份的时候，他们要出新的颜色了。我跟你讲，我先警告你，不要乱去搜寻它， 因为新的颜色我觉得非常的美。哇，之前那个 XL 它那个1号到6号就是 1号到6号我本来就是也是分不太清楚的人，所以我1到6号我都没有买，它好像有推出过一些期间限定的有7号跟8号，但我都一直都是压抑住我的冲动，就觉得说诶，反正我就觉得差不多，我本来也不是常擦一些就是裸色系的人，咖啡色系的人，所以觉得还好。但9月份呢，它新出的那个腮红配色就是有我个人非常爱的，就是枫叶橘啊，或是有带一些桃色的粉红哦，那四格真的是美到不行。如果你是很容易手滑的人，千万不要去看它。杰西卡说他被那个眼影烧到了，刚好九月份，因为他们是预计可能是9月11号会上市吧，所以那时候你刚好要去日本玩的话可能可以带一下。Albi 问我说我在敷面膜之前会不会先擦保养品呢，我是不会，因为我敷完面膜是一定要再冲的人，所以敷面膜前擦保养品太浪费我的保养品了吧，很贵。每个星期四的第二个小时呢，我们进行的单元是妹妹爱漂亮，其实也不止妹妹，很多哥哥阿姨叔叔伯伯，其实部分男女现代人都爱漂亮，爱漂亮但有保养有化妆也有吃的食补，你有任何关于爱漂亮的心得要分享，或是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个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平台。 有人在问我说我的保养程序是怎么样，保养程序非常非常普通，就洗完脸然后我就敷个面膜，敷完面膜再冲一下，我就擦个化妆水，化妆水结束之后我就擦个精华液，精华液结束之后我就擦个面霜就没了。以前呢我会擦眼霜，但现在我不太擦了，因为我觉得擦了那么多年眼霜好像也没什么差别，想说眼霜很贵，一小罐那么贵，除非现在会拿到试用包我就偶尔擦一下，不然就是眼霜我就也不太用了。上厕所上太久了，我要不要去厕所关心他一下，他还好吗？你还好吗？ 还好。 你刚刚有大拉特拉吗？ 哦，狂泻。 你中午吃的什么？ 自助餐。 现在还痛吗？ 没有，很舒服。 天哪！有人在问 SK2 青春露到底好不好用？这个这还是要回归到我们很常讲的、啊，这个东西好不好用？每个人我好用不一定你好用，所以你还是要去试用看看。我有没有用过？我 有、 有用过，但我不能接受 SK2 青春露的味道， 因为太臭了。 就那个味道， 那个味道就是 你请称呼它为 Pitera 味好了，是 Pitera 味， 对，是 Pitera 味，就很臭， 有点太，对我来说太浓烈了。 很多人觉得很像就是你抠你的肚脐的那个味道，就是那个口水就很臭干掉的味道。 但是如果 SK2 要找我置入，也是可以业配一下的哦。 哇，那个标题会是什么？就是那个文案说，就连害怕口水、有口水病的我，都还是使用呢。 可见它的疗效有多棒。 因为实在是太棒了，瑕不掩瑜啊！ 不知道为什么，业主找上我之后，我连 Pitera 味都能接受了呢。我也觉得好香啊！ 有人说，有钱能使鬼推磨。 哥，你听起来好虚弱，你还好吗？啊。他说请你记得多洗手，因为最近很多人肠胃炎、 病毒啊、 对的、 蔡同学发问说，就是他有那个痘疤的困扰，听说那个痘疤是不是只有医美，比如说雷射才能消除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安全跟快速的消痘疤方法？痘疤呢，就是如果你去看皮肤科医生，他会开一些药膏给你，那你那个擦了长期真的是痘疤的颜色会越来越淡，可是你就是要有耐心的一直擦它。我自己以前我记得就是医生开过一条擦，擦久真的是会有用的。 真的假的？ 就是要擦久啊，而且那个擦上去真的会就是有点刺刺辣辣的，你就感觉它好像有在 do something 那样子， 刺刺辣， 就是有在想就是有在作用，它有在发酵这样子。 那还有一些就是有皮肤啊，譬如说，就是因为我皮肤是很干的，然后有时候会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抓以后呢，就会它就有一块会变暗沉欸，就比较颜色是很深的。嗯，那种擦那个去什么去暗沉的药， 那你那么痒，为什么不好好擦乳液？你不是在从擦乳液做起吗？ 啊，现在来不及了，我现在就是问这个问题。 啊，你帮我买那一条，你帮我买那条，你就自己帮你买一条就好了。 哦，那个就是可以淡斑，是不是？ 不是，那个就乳液。 不是嘛？我现在在问你，那个 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说你抓到暗沉哦？ 对啊。 可是你就是保湿做好，皮肤的透亮度就会回来啦。 真的吗？ 真的啦。 它现在看起来已经不是普通的肌肤。 在哪里？我看。 在一个蛮私密的地方。 我看看，骨沟哦， 在这里。 很暗吗？你说髋关节那边、骨盆那边？ 很暗，很暗，很暗，很暗，伸手不见五指。 那你就擦美白乳液看看，一样是乳液，还有美白效果。哦。哦，但是如果是那刚刚说到有人 Cindy 说那凹疤呢？凹疤是不是真的没救？ 凹疤是什么？ 就是它已经是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了。哦。哦，那真的就是靠医美。 我只知道锅疤、 迪丽热疤。菜鼻吧，阿里巴巴啊， 我不行了。 劲歌金曲， 心情要好，请点一首 CTO 牵着我。 你就这样子的看我，我就等你再来开口，偷偷出门。别忘记牵我的手，把你提醒你爱浪漫的旅行。你说你要我变得成熟，你要我变得温柔，好让我能够陪你直到很久以后。 反正不论怎么说，你的心只属于我，只要你能够牵 六个大男生共同的请求，牵着手一起走，最造男团 CTO 心跳加速的举动，就在全新单曲《牵着我》今年夏天幸福点播。 我是李国毅，配眼镜我推荐专业的小林眼镜。 现在当小林指定蔡司镜片，加购进价最高折价1000元，满额再送李国毅专属好礼哦。 Kobayashi 小林眼镜， 快给我送！ 我没有藏什么啊！ 藏不住想玩的心，就快上良友旅行线上订票服务，快搜有位最低价机票，便宜不用抢，通通都有位。 是，马上搜 良友旅行订票订房服务，在线上等你哦。 国际 High End 音响大展8月9日至12日于圆山饭店展出，唱片音响天天抽，上网搜寻 TAA 音响展。 哦，我两条有九一啊！ 我两条任务王啊啦！ 好，十波人唔通出一支嘴啦！我五九一任务王、豪房王，全部拢抓到 到我啦！ 加油！ 因为我用租屋神器无比 APP， 所有物件一秒抓。 check out 租房子上无比，上无比无比，呜呜，奇快乐无比，上无比无比。 租处用无比，让你省个劲。 Sabrina, Sabrina, don't get married again. 这个暑假，青涩夏日恋情的最佳爱情配乐 ，Joanna 王若琳2018全新英文创作专辑《Modern Tragedy》摩登悲剧，首播推荐。莎宾娜，不要再结婚了。Sony Music。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이건중력보다강하지가않당연하지、 sure. 어떤형용사라도부족해내가널안좋아할수있니난너를축복발견한건행운이지이건하늘이주는선물난정말신께감사해、yeah. oh. 3:35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嗨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然后呢来到了就是星期四的第二个小时，妹妹爱漂亮的时间。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你有什么任何的关于美的事情、保养的事情，这些疑难杂症，都欢迎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啊！ 刚刚有人在问我说我是用什么的遮瑕，但是我在遮瑕这方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弱，我常常遮我自己就是遮得很不好。 不是，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就是人是。真的每个人不一样啦，像是广播女神她因为天生丽质，她完美无瑕，她无需遮瑕。 我很需要好吗？ 你要遮什么？ 遮我黑眼圈啊。黑眼圈，黑眼圈真的是一个非常高超、非常难的遮瑕技巧。我觉得这个学无止境，这堂课可能就是你知道，像要念博班毕业一样困难。就是，遮瑕遮得好，人生没烦恼。因为有时候你遮瑕，你之后 ending 还会有人跟你专业，还会搭配打亮什么的，那个太多了。那如果你跟我一样，只是弱弱的，偶尔自己想试一试看那个感觉的话，我之前有说，我用的遮瑕盘是 CanMac 的，就是三个颜色，你可以自己把它 mix 到可能你适合的肤色，然后 CanMac 又很便宜，所以你就算遮没遮好，算了，就几百块。 但你今天走进来的确容光焕发啊！ 我被你一讲，我很开心，因为我刚上厕所照镜想说明就没有。 你现在的确暗淡了一些，难道做节目一个小时就让你暗淡下来？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都是因为你，我最近工作效率低。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有一则留言抓住了我的眼球，我觉得蛮奇妙的。Stacy 说 ，SK2 好用，但是一想到它的价钱包含了很多的宣传成本，我就不想花这个钱。 你说宣传过度也让你很反感，是不是？ 不是啊，我觉得很妙，因为那如果这个样子的话，你能用的产品就只剩下直销产品啦，就是没有做广告的产品啊。 或是他觉得广告不要那么的。因为的确，他们花的钱是真的蛮多的，光请那些女明星就不知道多贵。 对啊，代言费啊，那些就是你要打造一个品牌，就是宣传是必须的啊。还是你真的就是非常厌恶宣传这件事情？你觉得没有东西好的话是不需要宣传的？ 那你只能靠自己去挖宝，挖出适合你的这样。 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就觉得没有，就是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但现在这个社会不是这个样子的， 而且现在平台跟品牌太多了，你 世界没有办法不是这样运转的。对，你如果就是真的觉得我的东西超棒，他们自己会发光 ，no， 不可能，完全不可能。你就是需要推广，然后砸钱行销，就是必须的。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有听众问了一个，就是我自己也觉得很想知道的问题，就是那个粉刺到底该怎么办啊？ 粉 用洗脸机有用吗？ 我是觉得没什么用啦。 粉刺这种东西不就是看皮肤科医师，然后擦药代谢之类的吗？ 擦药就会好吗？ 酸？不保证。这真的不能保证你的体质会长，就是会长啊，只是程度的严重跟轻微而已，就是这样。 那鼻头粉这种黑头粉刺呢？ 黑头粉刺， 为什么广播女生都不会有黑头粉刺？ 我有啊，我哪有说我没有？ 那你怎么处理他们？ 就跟他共存啊，不然怎么办？ 包容他， 包容他，他就是我的一份子。因为你除了他还是会回来，你除了他还是会回来，你除了他还是会回来啊！我又不能擦酸类的人，因为我皮肤太薄了。你之前我常在搜宣导那个平台啊，那个美的好朋友，他其实也有花很多的篇幅在告诉你黑头粉刺怎么来的，白头粉刺怎么来的，他们是什么。然后有人误会了，你以为是粉刺，但其实那不是粉刺， 那是什么毛？ 他说那个叫什么皮脂的丝还是什么线，我有点忘。就那个其实不是粉刺，那就是你可以自己先去看一看那些形成的原因，然后帮你自己放进去，然后看如何改善。 话说美的好朋友现在也开始要走影音路线了，他们也开始要做 YouTube， 他们已经开始做了，也有 YouTube 频道了，所以就想要把这个文字然后影像化，因为其实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就是你用文字看的吸收，跟有些人是比较容易看图吸收，有些人是最容易吸收，就是我跟你讲，用听的方式超快吸收，超快。所以大家也可以去 YouTube 上面追踪一下美的好朋友。对他们更专一，没有叫我做医生、太空人，只有说我的音乐太动人，带动人一起跟着节奏，在不同的节奏，大家一起接受这种享受，我最讲究。也许我有一些音乐慧根，也许我想用音乐为生，或者说不想有悔恨，一辈子做音乐。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让我度过那个年代。谢谢公司让我做我的歌，谢谢 DJ 播我的歌和我的歌，你听我的歌，爱我的歌，就算你不太会唱我的歌，唱我的歌的各位歌手要我的歌，各个乐手监制有件事坚持，就算有人说不现实，坚持突破自己的限制。要谢谢你的关心，要谢谢你的欢心，给我最好的感情，这些年来都好安心。要谢谢你的关心，要谢谢你的欢心，给我最好的环境，这些年来多好安心。小芳，3:44，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的联播网上面呢的 APP 上面，大家都知道刚刚玛丽说的那个什么丝叫做皮脂管丝 啊、哦、你看大家都很厉害， 听起来好像小卷哦，是不是可以吃啊？ 那个你应该是不会想吃 哦，因为那看起来有点恶这样子。最近呢在抖音上面的那些网红网美，那个化妆技术强到不得了，然后就从就是素颜啊化成美女。有些呢是在搞笑的，然后有些呢是中途有换人的，但有些 换人也太过分了吧。 可是很厉害，可以找到一个跟他就是画起来就像这么像的人这样。然后有些真的觉得哇天啊好强哦。最近呢因为抖音他还可以那个玩配音的游戏，所以就有一个这是哪里中国哪里的方言口音啊，反正就是一个大妈在讲说女生你们自己要保养啊，要什么，然后看了以后现在有很多的网红就是会一边化妆一边对嘴，然后就是想要就是把那个大妈气给表现出来。 哎，我帮你们讲，小姑娘一定要学会化妆，你知道吧？你不要以为自己长得好看，人家长得比你难看的，化完妆就比你好看，你说什么？万一有一天，对吧？你男朋友找了一个小狐狸精比你好看，蒙他，没办法的，人都是视觉动物，对吧？包括还要穿衣服什么的，都要注意起来的呀。 不要平时节约节约在这种事情方面，对吧？你吃可以少吃两顿的，你减肥对不啦？你化妆打扮你不能缺的呀。内在美管内在美，有本事管有本事的，对吧？但是人家就是看脸，看脸的世界，看脸的社会，你怎么办呢？你犟跟谁犟呢？犟得过人家不啦？对吧？还有一些小姑娘跟我说，哎呀，怎么办啦？我就是找不到男朋友呀，为什么啦？你说为什么啦？啊，还有为什么啦？我就不好意思说了，你自己说说看。你内在美，内在美是没有问题的呀，对吧？关键是你要用你的外在美去吸引别人了解你的内在美，对吧？人家根本不想了解你，谁管你内在美不美了？所以说，小姑娘不用懒，化妆那个美妆视频啊，学起来，全部都这个化妆品全部都买起来，买买齐哦。 刚刚变了， 我帮你们讲，小姑娘 变了一个人，你有看到吗？ 没有哎， 他刚换了一个人啦。 没有哎，人都视觉动物的，不能节约节约的这部分的。 就一边呢在化妆，其实他刚刚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同时呢他其实在配音，然后另外其实在这么打眼影啊、压眉毛啊，对，他们那个很酷哎，就是那个眉毛已经不是眉笔，他们是像一个印章的东西 盖上去， 直接盖上去，的眉毛就是那个形状，对啊， 喜欢啊、 哦，就蛮酷的。然后还有就是用那些各种颜色，那个像是唇膏还是唇蜜，然后居然是点在鼻子， 现在都能够用的，很多腮红的唇膏都合在一起的。 对啊，点在上面，然后可以就是画出阴影来。 哦，你说鼻子旁边的那个打阴影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点在脸上变腮红、嗯、这样子。会揭晓。你越友好，但为何你不勇敢敢相见？我知道所有阻碍，只要你在眼前，幸福只要面对，但它不需要训练。这人就潇洒一点，我找个世界。哦哦哦哦，我喜欢，我喜欢你。哦哦哦，别压抑，我是秘密。我相信爱情，潇洒手绝不爱不行。我喜欢你。 今天外面空气好糟哦。哎，你干嘛开冷气啊？空气糟不是应该要开空气清净机吗？ 你忘记 LG Duo 双回转变频空调，连 PM1.0 都能侦测过滤，还释放500万负离子。灯号数值显示，可以看见室内空气品质。开冷气是一机双享受哎。 哈，那我把空气清净机拿回房间用好了。 九月底前买冷气指定机型，再送 7-Eleven 商品卡2000元哦。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哎，怎么办？妈妈生病需要照顾，临时到哪找看护啊？ 哎，我在医院有拿到中介名片，说可以帮忙找看护。 那种来路不明的看护工不能雇用啦。 啊？ 听说有一些逃逸外劳会假冒外配来应征，雇主未查证身份或未经申请许可雇用外籍看护，最高可处75万元罚款。哎。 哎呦，那还是去护理站或公立救护站问问看有没有外配或本国籍看护比较安心。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义大熊下趴，带你快乐出房啦！6月29到9月2号，消费满3000元抽立新游轮宝瓶星号4天3夜豪华4人游，还有卡洛驰好礼送给你。Happy Summer Time， 就到义大世界购物广场熊下趴。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流氓阿德。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时间来到3:52，最后一个段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也来到了跟你说再见的时候咯。今天最后要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Karen Mark 莫文蔚的《心领神会》。平常呢，除了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可以听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听到我们之外呢，也欢迎你可以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啊，然后我们的 IG Instagram， 那都可以搜寻欧马克或是广播女神就可以找到了 玛丽的象牙塔。 我们明天再见喽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拜拜。 可当眼里亮着夙愿，什么深渊都看不见，从不习惯害怕退却，一受伤也格外贪恋。谢谢你沿路的守护和谅解，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率性无悔，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安慰。你让我有自由冒险起飞，浪漫的人不懂累，你给我的了解太美，才会在向往时有泪。最深的爱像蓝天，宽容的无边无界，看着我飞越极限，你比我还要喜悦。沿着门的内心世界，你总能够走进里面。眼神能交换的一切，远远超过许多语言。人再好强，也想被宝贝一点。你让我摆脱世俗的虚伪，冲撞过头你无悔，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安慰。你让我勇于一再冒险起飞，够浪漫的人不懂累，你给我的了解太美，才总会在相拥时有泪。

高嘉瑜上午时受访时说，他自认没让民进党扣分，下午进一步在脸书发文，要求姚文智辞立委选市长。高嘉瑜提到，从往例来看，如果代职参选遇到选情不顺，候选人辞去现职，往往可以成为选举发展的强心针，更可以激励支持者，带动整体士气。建议姚文智可以在登记参与市长选举时宣布辞去立委。另一方面，民进党立委段宜康也在脸书贴文，我记得候选人一般都会尽量展现出豁然大度，不过很久没当候选人，可能豁然大度已经退流行了也说不定。有网友猜测，段宜康是在影射姚文智阵营。前国民党立委杨丽环去年参与党内桃园市长初选失利，认为民调不公平，有意自行参选桃园市长。今天下午发出退出国民党声明，为地方投下震撼弹。声明指出，民众已经不信任党的领导人，为了桃园加速发展，他决定走一条以民意为依归的路，让国民党内有心想要繁荣桃园、服务民众的人都能看见希望。外界认为他将参选桃园市长到底。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陈学圣下午受访时说，事前已经掌握，他感到相当遗憾，毕竟国民党没有对不起他，也对他栽培有加，希望他别让青痛仇快。陈学圣强调，如今的国民党已非昔日的国民党，也是一个懂得反省的政党，只要再给国民党机会，他有信心国民党绝对不会再重蹈覆辙，希望杨丽环再三思，能与党站在一起，一同完成一场完美的战役。美国纽约市议会今天表决通过一项议案，将暂停对优步、Lyft 等网约车服务公司核发新牌照一年。纽约市长白思豪表示，将在未来几周签署议案完成立法，而这项议案势必将对轿车服务公司造成冲击。优步、Lyft 和 Via 等主要网约车公司则表示反对，并警告，在纽约地铁和公车等公共运输系统陷入困境之际，暂停核发网约车牌照，将导致郊区服务减少、等车时间拉长以及车费提高。根据政府组织纽约市计程车委员会资料，在纽约市营运的网约车由2015年的约12600辆暴增到今年约8万辆，而纽约市还有约1.4万辆的小黄计程车。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下跌47点，成为7729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4点，成为12629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28点，成为547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39点，来到28598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上涨50点，涨幅 1.83%， 来到279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上涨252点，涨幅 2.98%， 来到8752点。新加坡今天国庆，股市休市。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47点，来到11028点，成交金额1241亿。自营商买超 0.10 亿，投信卖超 1.88 亿。外资及陆资卖超 7.27 亿，三大法人合计卖超 9.05 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 30.628 对1美元，台币贬值 1.2 分。日元以 111.03 对1美元，1欧元兑换 1.1585 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苗栗、台中、花莲、台东山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南方云系北移，南部、东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以北地区、东北部山区及东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北部预测气温27到35度，中部、东部26到34度，南部、澎湖28到33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救护车里的他正在生命的十字路口奋力挣扎，在十字路口的你，请当机立断帮他一把。 在交叉路口遭遇救灾救护车辆时，若车辆未进入路口，请减速暂停。 若车辆已进入路口，请尽速驶离，不妨碍救护车通行。 将心比心，你我齐礼让，为生命争取更多希望。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总局提供。 一场超越现实的动人故事，金牌制作团队打造韩国原创音乐剧。 光的来信。8月17到19，七夕情人节相约台中国家歌剧院，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5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桃子晚报。这个我们的美加行程呢到最后一站加拿大了，已经告诉大家了，就是一个温哥华非常适合居住，对华人来说也非常的方便。然后就是也有森林也有海，非常美哦，你要跑步健身骑脚踏车都是很好的环境。好，那我们家豆姐又出题了，她说她要钓鱼，然后我们就说好，我们去联络。就后来我们在网络上看的，还有就是朋友的朋友介绍的，都是那种要出海钓鱼，而且他们钓到的鱼就是三个大男人会抱不动的那种鱼。我们就说我们没有要钓到那么大，我们是你知道因为有小小孩，我们就说体验一下就好。就他们就说那你没有钓鱼证这样有点麻烦，他们加拿大钓鱼是要有钓鱼证的，你要申请，你要登记的，然后有很多规定，包括像是你捕到的东西太小，它是不会让你带走的，你就是必须放回去，就是对于生态的保护。那怎么办呢？我们也就不想出海，不想钓那么大鱼。后来我们的朋友，就阿 Ken 的朋友，非常的谢谢他，他就很努力地帮我们找到一个养殖场，养殖场就不用钓鱼证，也从那个西温哥华开了大概40分钟去了。然后到这边就有点傻眼，因为我们想象人家的那种养殖场，像我们的钓虾场说，可以有什么炒米粉哈、炒菜这样吃，那里没有。然后爸爸们就说，那你们先钓，他们又要去附近，就还好了，不太远，就去买个披萨什么出来给小孩吃。那养殖场很漂亮就两个池这样子啊、然后旁边也都是森林这样子，然后没有别人，就只有我们大概3家人，小孩在草地上跑，有一些荡秋千什么的。那个养殖场就是Rainbow Trout， 就是彩虹鳟鱼的养殖场。我应该没有吃过鳟鱼吧？之前我的意思是，然后我们就开始钓了。那他就教我们一些技巧，怎么甩竿什么什么。那其实还蛮好种鱼的，这样。那小朋友就是拉了2次就没兴趣，就跑去旁边玩了。那我一个人不死心，就一直钓，一直钓。我说我要靠我自己的力气。我想，那老头你不要过来，你不要再过来了，因为他都一直想帮我们。然后我就独立自己钓出来2只，这样。事实上是4只，只是我 so sorry， 因为我有不小心勾到小的鱼。他们说，这好浪费，你钓到小的鱼。他说你可不可以甩远一点，因为小的鱼会在比较岸边，那有时候他就被水流推过来了嘛，然后他很不好意思。然后他是没有收门票，但他说你们钓上的鱼都得买走。就后来我们就有点开始紧张，因为10几条快20条鱼，我们想完了，因为我们都觉得美国加拿大都很贵嘛，会不会要几万块这样子。后来还是算，台币好像2-3千块吧，到20条鱼很便宜啊。那鱼要怎么办？鱼要吃对吗？然后 我们就有点傻眼。那但我们住的那 Airbnb 还不错，有厨房，然后那个屋主也很可爱，他等到我们给我们钥匙他才跑，他跑就说我们要去度假了，他们是带着他们小孩去度假这样。然后厨房什么都有，当然就没有我们的那种大菜刀了哈，这样。然后就要开始煮鱼，因为太多条了。然后我就想怎么办？哎，我跟你讲哦，人为什么需要休息，需要悠闲的时光？我都不知道我对厨艺是如此的有慧根，因为平常真的没什么时间钻研，就会煮的比较随便一点。那后来有鱼了，我心想完了，鱼很难处理对吗？然后还刮鳞片，他家怎么会有刮鳞片的东西呢？哦，我就拿那种有锯齿状的开始切那个鱼的那个肉身的时候，就发现诶，它其实没有什么鳞片哦，这是很奇怪。然后稍微这样轻轻的刮一刮也都还好。那要怎么做呢？哦 ，YouTube， 我就看了阿基师跟詹姆斯。哇，发现我好有天分，我好会煮鱼哦，红烧的啦，还有那个邻居太太烤鱼啦，哦，这各种各样，我们就是用不同的食材去把它做得好好吃。然后小孩在游泳，因为毕竟加拿大还是会凉凉的，游上来都会抢食我们煮的东西。然后或者是我炒那个洋葱肉片，用奶油去炒，抢光哎，秒光，跟我的演唱会的票一样。就是小孩，你知道吗？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游泳又冷晒，然后吃吧，吃光，然后李涛上来的时候只剩洋葱，妈怎么没有肉啊？我说好，再炒一盘，这样就是会很好玩，就开始对于主菜说哦，原来有这么多学问。比如说你就细细的可以看了，然后我要买了白酒冰起来，然后配这个鱼，我就说我到加拿大才开始喝，也是慢慢喝，然后配这个鱼肉很新鲜。然后就看到说哦，原来煮鱼的 pebble 有这么多。比如说詹姆斯有教说为什么鱼无锅鱼会臭会腥，他说你要注意看，因为有时候菜市场会帮你杀帮你刮，他说但是你把它切开肚子这样往里面看，还有那个呕呕的没有清掉，那就会有土味，所以就你再用手套什么卫生纸去把它抹出来，你煮鱼的时候就比较不会这样。然后好像阿基师是有教一个还是詹姆斯，就是用那个蛋液去抹在鱼的身上，你下去煎的时候比较不会皮会掉这样子。然后比如说或铺姜片啊，拿去蒸啊，然后各种各样然后还有我又学做酱料，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们烫了一个青菜，我们不能老是盐巴或酱油嘛，啊，我就做了一个很像铁板烧的酱料，就是有酱油有奶油胡椒什么的。我就觉得我怎么在加拿大就是开始我自己的厨艺人生呢，就是人真的是需要稍微有点悠闲这样子。然后又跟其他太太，我就觉得很像原住民部落的那种带小孩方式，就是谁在顾小孩，另外这个在弄菜，然后我在弄鱼，我的鱼烧完了换他们烤他们的鱼什么，就大家这样轮流哦，你也不会觉得很累。好，另外一个地方我要推荐了，我们先听一首歌，马上回到现场。 OK， 这首歌呢来自萧秉治，我好想好想你。 生命只是一粒尘埃，为何放手无法痛快，最后一次说晚安，我最亲爱的伙伴，我的心碎成了万千遗憾，你走得如此狼狈不堪，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爱。猜猜猜猜，多少煎熬让你拜拜拜拜，找不到勇气可以呆呆呆呆，你为何独自承担。每一个夜晚猜猜猜猜，多少绝望让你拜拜拜拜，等不到幸福可以呆呆呆呆，你怎么舍得离开。 我还想好想你， 我世界像是一片大海，为何思念无法冲淡？答应我笑得灿烂，我才舍得你离开。你的童话成了万片云彩，下辈子要更幸福勇敢。爱会让回忆值得点燃。猜猜猜猜，多少煎熬让你拜拜拜拜，找不到勇气可以呆呆呆呆，你为何独自承担？每一个夜晚猜猜猜猜，多少绝望让你拜拜拜拜，等不到幸福可以呆呆呆呆，你怎么舍得离开？ 好想好想你，我无法呼吸，痛无所遁形，该怎么原谅自己？我好想好想你， 的浓浓 N 字毛巾，独家高温淬炼，五秒吸水，请选择 N 字才是最干净的毛巾。NONNO 浓浓。 台北艺术节20岁生日快乐！8月24到26号，台北艺术节 Gala 欢聚今宵将在中山堂出演，邀请市民朋友跟着法国编舞家杰红贝尔一起舞动身体和脑袋。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过敏体质影响生活品质， Sharp 自动除菌离子主动除菌，搭配 HIPA 滤网，有效滤菌 PM2.5 及过敏源，现在只要3990元，轻松入手日本销售第一的 Sharp 空气清净机，请洽全国电子灿坤及经销百货。 Sharp 欧洲旅游权威，巨匠深耕20年，北欧赏极光，入住北极圈正统玻璃屋，阿拉斯加极光列车，壮丽山河在眼前，旅游看巨匠，世界不一样。追寻极光第一推荐，请上网搜寻巨匠旅游。 Life is beautiful, cause you always wrong me, Mr. Brown. Happiness is simple, Mr. There, 博朗咖啡， 潘玮柏，2018最新国际话题单曲 Moonlight。亚洲上叫天王潘玮柏携手基亚与亚维齐唱 Moonlight， 中英文版本同时推出，全球热播中。 我是萧敬腾。 是停不下来，我还是无法忘怀，用力吸进一口麻木， 时间被拉长到思绪的终点， 我想着你，我想着 欢迎回到桃子晚报。在加拿大温哥华呢，我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叫做 Granville Island、它其实是一个小小的算岛嘛，也是在海边，然后它就是有点像是那种艺术村，有很多的店、然后在铁桥下，然后也有卖一些比如水晶啦、玩具哦，有一个地方就是都是玩具，包括孩子的桌游啦，什么史莱姆啊、枪啊什么，小孩在那边就一直逛一直逛。那我为什么喜欢？因为还有一区都是美食，然后我们就在里面哇，一直哇哇哇！我的 IG 上面也有发啦，就包括水果那种五颜六色，什么红莓、蓝莓、小番茄，还有那种黄色透明的，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果子，就是这样全部堆积如山。然后呢，这个有海鲜啊、也有特别的，比如说 tacos， 我很爱 tacos， 因为我讲过 tacos 很营养又爽口。结果我去吃那 tacos 非常好吃，它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别人那个饼皮就有点像润饼皮，然后如果你是那个 Taco Bell 的话，它又是比较连锁店的，就是皮上面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润这样。结果我去 Granville 那个 Island 吃的那个呢，哇，我好喜欢哦。他是用他说 Taco Salad， 然后我就想哎，那我要吃这个，就想他 Taco 饼在哪里啊，哎，就是那个盘子，他把它炸酥酥的，像 一朵花这样开起来，那个是炸的饼， 然后他把豆子、豆泥，然后剁碎的番茄、洋葱、酪梨，还有那个 yogurt 这样放上去，好好吃哦，又不会胖，你知道吗？又有饱足感。然后你那个饼是脆的，你就给它咔啦咔啦撕下来这样配，然后这边是脆，边边是脆的啊，下面弄到那个豆泥的就会软湿了，又很好吃，又变成那个 juicy 的饼。所以呢，我吃完那个我就疯了，后来。到最后一天我说老公我们再回去那里好不好，我说哦好、啊、因为开车也很方便，我们就去了。我就带了三份回来，就是我说请你把那个饼跟那个沙拉分开放，要不然会湿掉，然后就带回来配白酒，就一直狂嗑那个，因为吃那个反正不会胖嘛，然后就吃了很多那个沙拉，就好开心。那饼没有吃到那么多，因为毕竟是油炸的这样子。然后呢，结果有朋友提醒我说，你有没有去吃 Lee's Donuts， 就是那个叫 Lee， 就是我老公的姓。我说我没看到耶，在哪里啊？我就进去找了，第二天回去找，找的要死要活要死要活，在哪在哪，在一个小角落，然后就很不起眼。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专柜居然就是玻璃柜，然后有铁条的那个玻璃柜，就很像我们以前乡下的那种小店这样。我说嗯，就这样。然后我说那 Donuts， 他说哦，就甚至是四种口味，这样就看起来很普通。可是我就说我买十二个，因为小朋友要吃嘛哈。纸盒打开，他在一个一个往里面夹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定很棒。你知道为什么吗？它是有重量的，它是这样咚咚这样一个一个重量。我想因为它有圆圆肥肥的，你知道吗？我说不出来那什么味道，就各种看起来它不是那种什么五颜六色糖在上，不是，它是粉的，深浅颜色不一样，就有的是深棕色，有的是淡棕色，有的是有点白色，什么什么这样。好，反正我们就把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各个口味都吃一个，就是它吃起来就是像我刚刚讲很厚实的蛋糕，它那个 donuts 很像很厚实的蛋糕，很好吃，又不会噎到你的那种。好，所以反正去美国加拿大呢，就是不断在吃享受，但真的到加拿大我们才觉得放慢了脚步，可以体验一下你周围的美景，然后甚至可以做个菜这样子哦。然后也很羡慕他们的居住环境，像我们住的那个 Airbnb， 就是你会觉得老外很特别，就是美国的家庭也是，加拿大的家庭也是，有院子哦，你知道一定有什么吗？篮板不见得一定有，常常有，但是一定有一个东西，就是跳跳床，他们都一定有跳跳床。然后我们那个 Airbnb 的家庭，他那个跳床是有规模的，就不是随便一个网子你跳跳就觉得很鸟啊，他是真的就是比较大，然后也支柱比较强，所以我跟我老公都上去跳了。哇、wow, 你知道人在这样短呀短呀这样跳的时候，就瞬间你就是变儿童，因为你就会说我要比你高，然后跳跳，然后一边跳会一边笑，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心，一边笑一边口水就飞出来，然后又觉得很好笑，然后你在跳的时候小孩又被你弹起来，又觉得更好笑。所以就是我觉得在很多心理学家会讲说孩子们从游戏当中学习，那很多爸妈会觉得游戏有什么好学习，去读书，游戏学的东西才多了。比如说你跳下来的时候，你膝盖要弯，你的脚要怎么着地才不会受伤，然后你怎么运用这个弹力去跳得更高，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它对你的大脑对你的前额其实是有很好的刺激的，然后对你的平衡啊。对你心情的开心、啊、其实都是非常好，我还是鼓励孩子多游戏，还有大人也多游戏。所以像我们这次出去说，你说坐那个云霄飞车啊，然后跳跳床啊，然后跟小孩在那边，就是我训练我们家那三个跟狗一样，我不是丢飞盘他们就得跳到游泳池里面去接吗？或者是他溜滑梯下来我丢啊，然后我可能也没丢好，他们也没算准，然后就啪已经落水了，飞镖才那个飞盘才出去，就是这种，其实它都是你肌肉的运算、脑筋，然后你怎么去丢到位置，这个都是学习耶。那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帮助？有啊，哎，你比如说，真的你要运动比赛，或者你不是比赛，你假设不小心碰到一个什么突发事件，你身体的反应，你反应过来吗？其实这个都是日常非常需要的哦。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加拿大我们就充分体验到了是非常非常开心的这个休闲生活这样子哈。老李说他一定要回去。好，我们来听听 Selena 这首歌，幸福需要一点偏差。 身心平衡，每吻一个吻，流泪一公升，聪明那年值不值得？原谅了某些愚蠢时刻，更懂得欣赏美丽人生，吃得饱，睡得好，拒绝烦恼，一个人把日子活得很标准。都希望爱得不多不少，都决定爱自己就好。天知道，地知道，就自己不知道，幸福需要一点偏差发酵。啦啦啦 ，Oh oh me。啦啦啦 ，Oh oh me。爱起来不照规矩，最能 win win。脑袋写的剧本，有没有风格，够不够诚恳，小心翼翼，办法时刻，对不起观众又能如何，镜子里的人多有分寸，进一步退一步感觉良好，一个个把他他他他都放生，都希望爱得不多不少，都决定爱自己就好，天知道地知道，就自己不知道，幸福需要一点偏差发酵。啦啦啦 ，Oh oh me， 啦啦啦 ，Oh oh me， 爱起来不照规矩，最能 win win。对对对 ，Oh oh me， 对对对 ，Oh oh me， 要幸福就不留情，向前进。正确未免太过无聊，让理智离开轨道，爱的逍遥。啦啦啦 ，L O V E， 啦啦啦 ，L O V E， 爱起来不照规矩，才能胜利。失败的。 大家好，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多年的教学，我们证明了顶尖的成绩绝对不是少数孩子的专利。面对课本，让他学会透彻的理解，有效的整理，达到稳定的记忆。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成为学习的高手，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丈人要将事业交予我，迄一天，伊找我来到台北车头，伊甲我讲：“ 去到度，思思念念的，也是这碗吃阿面。你爱会记，为倒位出发，也是爱返去倒位。世界拼透透，厝才是上重要。” 台北车站旁，一栋永流传，离双子星国门最近，32层钢骨摩天住宅。金王，60-70-130平，25583777，富享建设传真实业，金王。 义大熊下趴，带你快乐出房啦！6月29到9月2号，消费满3000元，抽力新游轮宝瓶星号4天3夜豪华4人游，还有卡洛驰好礼送给你。Happy Summer Time， 就到义大世界购物广场熊下趴。 上海飞台北不用2个钟头，回个家还是感觉千山万里远。我知道，这是因为思念。 一年到头住家里少，住饭店多，闭上眼睛想的画面全都是有大餐桌，有人煮好了菜在等我。台北车站旁，一栋永流传，离双子星国门最近，32层钢骨摩天住宅，金王，60、70、130平，2558-3777，富享建设传真实业，金王。 我是萧秉治。 爱过你有多久，却有多少事，你有多久，却有多浓。我吃那一个人晚餐，只能看自己晚安，再也找不回让我唯一呼吸的理由。 是只能透过双手，爱才会有交织流。也找不到够坚强的战斗。看天空里浮云悠悠，羡煞了我的不自由。我站在窗口，我蹲在角落，听你的流动。沙子飞过海边的风，堆成泡沫，烟的下一口就放出彩虹，落在我胸口，跳动了时间里找你的频率，静止也不休息，抓 再有你的记忆。 欢迎回到桃子晚报。这么长的行程跟大家报告完了，结果就发现了一个状况。我不是跟你说从 Vegas 40度到那个 Los Angeles 44度，到 San Francisco 有风，但是其实太阳也很晒。而加拿大也是有太阳，但是温度也不低。后来呢，我们就发现北京也是40度，然后到长沙也是太阳非常的大。然后你又看到这个全球的这个新闻哦，像欧洲是要写下48度高温新纪录。哎，我没有办法想到48 44，我已经整个人 melanky 啊，48这样子哦。英国气象局预测欧洲大陆伊比利半岛会受到热浪的侵袭。西班牙气象局也指出，由于热浪自非洲向北扑，开始受到这个影响，特别是西南中部都会有机会破摄氏40度。所以你知道我们出去玩再回到台湾，我觉得台湾好舒服哦，三字头。然后虽然真的当然还是有几天比较闷热，但是跟美西比起来，台湾的气候真的好得不得了这样子哦。那英国气象局就说欧洲大陆会出现异常的高温了哦。那西班牙南部这个哥多巴这个城市2017年已经创下 47.3 度的高温哦。那事实上呢，这样的一个极端气候呢，今年的夏季是因为这个大气层中的喷射气流变化异常啊。喷射气流是分为极地气流跟亚热带的气流，那么在高空中以数百公里的时速由西向东吹，就会影响了高低压的系统啊。所以呢，其实这个高温就会延长或是豪雨不断啊。你会看到就是像是希腊大火有没有，然后像是美国西部的奥勒冈也烧起来了，它一开始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什么车子烧起来，结果就一直烧到森林，然后一直烧到你知道那个消防队员哦，除了大面积的救火之外，还有必须个人就带着灭火器，然后是徒步在森林的各处要去把这个火苗那个火苗这样一直扑灭哦，这是非常危险的。那日本也出现 41.1 的高温哦，一周内就有65人热死，超过2万人中暑哦。那么英国牛津大学气候科学家艾伦他就说，在造成极端气候这部分啊，人类当然是全球暖化的这个罪魁祸首啊。主因当然是工业革命啊，就是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急速的增加，就造成了全球暖化哦。所以呢，这个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跟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他们联合研究的结果，进入20世纪后半叶，全球温度上升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然后我记得我看了一个国外的这个新闻，他就是看到那个冰山，格陵兰岛的那个冰山一直哐大块的那个冰块就裂掉了这样子哦，因为太热了。那加拿大的埃尔斯米尔岛呢，平均气温也上升超过3度哦。那个地区有1800条冰川，你知道吗？有超过1350条在快速的萎缩哎。那未来可能会有一半以上的冰川因为温度持续升高而消失，热浪也会变成常态。在未来几十年内可能就只有夏季。诶，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哦。那甚至根据研究呢，这个有一个研究说62年后热浪死亡提升到2000%呢。God。像高温嘛哦，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到8月1号 为止哦，大概有连续19天是高温黄色预警哦，大概35度以上到40度都有哦，而且都是持续大概两周以上哦。哦，那这样的高温日哦，长期曝晒的话呢，人体排出的汗没有办法蒸发，真的耶，哦，引起器官衰竭。那如果超过35度的户外湿热环境中毫无防护的停留6小时，会有生命危险。我记得我在 Vegas 我就形容这个热，我怎么形容？我说我汗都还没流，我已经融化了，因为热到你汗还来不及流，你真的是就整个人融掉就对了，就没有力气想要做什么别的事情。那华北平原的气温呢，在这个是他们推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哦，他们发表说2070到2100年哦，华北平原的迈过35度这个门槛哦，所以就在出外劳动的人哦，或者是家中没有这些空调的贫困家庭来说，就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哦。那韩国首尔也是哦，他们在大概都有38度左右了哦。那韩国也是把这个高温预警就扩大到所有内陆城市。那刚才讲了日本啊，这个中暑的人这么多，然后日本2013年的最高纪录是有125人死亡哎。这个真的很可怕的一个数字了。那大火也烧到了北极圈，像是瑞典、丹麦、挪威南部跟芬兰北部都在经历这个极端的热浪，高温干燥天气就导致了山火频发瑞典是最严重的，他们从七月以来大概就至少60起这个山上着火了，而且是数千的居民被迫撤离受大火威胁的家园OK， 所以其实你这样看哦，是无一幸免哦。北美大陆也是持续闷烧，加拿大的魁北克哦，罕见的连续高温。魁北克是这么凉爽的一个地方啊。美国加州北部的山火也烧了大概一周，然后它那个面积是超过1100平方公里，40000人要疏散哦。所以像这么热，事实上就是人家说地球发烧了。我们之前前几年在呼吁大家说什么节能减碳，哇，你看那像我自己的旅游经验，我不就说他们的碳足迹，他更没有在管这件事情啊。然后那美国的因为地方大人口多，他们的排碳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哦。这些再不停止的话，你看我觉得我记得去年吧，有个朋友他家是在就是 LA， 他说好像世界末日了，那整个烧到那个所有那个公路上大家都在逃，然后他就哭了，他说怎么家里会变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真的要非常小心哦。那当然这也是气候学家还有这个各国的政府必须要开会来做一个决定哦。我的旅游经验是就是除了北美，你说亚洲也是嘛，比如说我们到北京也会觉得啊怎么40度，然后那天去主持蔡徐坤的生日那个发布会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铁皮屋，所以事实上那里面的其实好像只有送风，那个冷气你已经感觉不到是冷气，然后里面有100多家媒体跟1200名的粉丝，还有那么多的工作人员，哇，我的汗是真的像什么叫汗如雨下这样，我的衣服是湿掉的，我从来没有流过这么多汗。然后蔡徐坤是后来他表演 DJ show 的时候，他那个汗是一直甩，那个是好像你觉得他头皮下有藏水管在喷汗，那个真的就叫喷汗。然后后来我在等车的时候，那个师傅一直没有过来，然后那个过道里面就有一个公司行号，那小姐这样看了我两眼，就冲进去拿了一把扇子给我说：“你拿这个扇一下，真的太热了，全球都这么热哦。”好，今天在这边就要跟大家这个分享了这么多这个地球的变化，希望大家多多注意自己的防晒，好吗？在这边先跟大家说拜拜喽。 世界は僕を飼いならしてたいみたいな望み通りだろう。 しくもがくよ互いの砂時計眺めながらキスをしようよさよならから一番遠い場所で待ち合わせよついに時は来た昨日までは序章の序章で飛ばし読みでいいからこっからが僕だよ経験と知識とカビの生えかかった勇気を持って未だかつてないスピードで君の元へダイブをまどろみの中で生ぬるいコーラにここでないどっかを夢見たよ教室の窓の外に電車に揺られ運ばれる朝にああ運命だとか未来とかって言葉がどれだけ手を伸ばそうと届かない場所で僕ら恋をする時計の針も二人を横目に見ながら進むこんな世界を二人で一生いや何生でも生きなんてさ遥か彼方へ問い合って千年周期を一日で生きしよう世界を憎んだ万華鏡の中で八月のある朝君は僕の前で針金では済ましてミスターこの世界の教科書愛し方さえも君の匂いがした歩き方さえもその笑い声がしたいつか消えてなくなる君のすべてをこの目に焼き付けておくことはもう権利なんかじゃない義務だと思うんだ言葉がどれだけ手を伸ばそう